见，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，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， 期望不分开，明日或已。

千秋不朽的天地，雪漫漫，风水浓浓，这沙滚滚，树皱皱，笑着回望，叹今日的天到哪里，雨静像埋葬。 清凉，那夜莺啼声几床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

期待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的是海宁静的生态，不是谁都明白。胸怀被敲开，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。换下位置，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。 我害怕那种坚持，无声的休止，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，散落着从来都没发觉。沉默的你呀， 我们能懂得什么 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，总要走。